是是悲，山风平水，人是为碰到长睡，像梦中山花如飞，只盼故人归。游龙飞，对影折回，惊鸿坠，破雪摧帷，儿时在栖身尘飞，寂寞江山留下谁。现实已重重踹碎我仅有的希望，恩人已层层卷起我窥见的天光，心间早已泛黄，徒留我寂寥满霜，你又是什么？